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歌坛上的一些组合解散成员单飞呢，已经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哈，好像一直都在发生。那么这种事呢，大家也是屡见不鲜哈，那么时间久了也不会觉得很奇怪。那么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成员们单飞之后还能在音乐领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往往都是组合当中最活跃的那个人，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位女歌手算是一个特例，她呢原先在组合当中的存在感几乎是最低的，性格呢也不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呢单飞之后呢，她却成为了最坚持歌手身份的人，而且呢相比其他人，她的作品是最多的，质量呢也都很不错。那么这个人呢，就是 SHE 组合当中的黑笔田馥甄。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独唱也精彩的田馥甄。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所以说田馥甄单飞之后的歌曲各位喜欢吗？听这些歌的时候呢，您觉得哪些感觉是和他在当年组合时期不一样的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都说亲子关系往往呢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从田馥甄的成长经历来看呢，这句话是非常怎么说呢，很有用的哈。他算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幸福并且呢被爱意包围的童年，每天放学之后呢回到家都能喝到妈妈准备的绿豆汤或者是水果，每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妈妈都会在身边陪着他，不会做的题呢母女两个人一起讨论。那么看到邻居家的钢琴呢，他很羡慕啊，一定要学着弹。虽然说家里条件呢并不是那么宽裕，但是呢父亲还是会努力实现他的愿望。所以说这样很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环境，让田馥甄小的时候呢就变得很独立，并且呢能够对自己喜欢的事物充满热情。所以说呢他算是一个见证了哈，希望呢现在收音机前有孩子的家长们也能够像这样的去养育和对待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田馥甄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小幸运》。 小幸运来自田馥甄。虽然说呢，田馥甄从小很幸福，然后呢也能做到很独立，但是呢也稍微给他带来了一些烦恼。可能就是因为他比同龄人成熟一些，懂事一些，所以说呢从小到大他没什么朋友，而且呢他最不擅长就是主动跟别人说话，所以说呢他就显得不太合群。那么据说呢，学生时期跟他关系最好的那个人就是第一个要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厕所的小女孩。继续来听歌，来自田馥甄的，名字叫做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来自田馥甄。留白说，我喜欢乱播收音机，因为总是能够意外地遇到好听的歌。不过呢，每一次听到田馥甄的歌时都会停止换台坚持听完，因为真的是超级喜欢他。凡凡也说，其实呢，田馥甄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很耐听的，但不是一开始就很抓人的那种，往往听第一遍的时候呢感觉不咋地，但是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说遇到了某个故事，听到某个故事的时候，再突然听他的歌，哎，就会突然喜欢了。话说呢，在2000年的时候，田馥甄参加了一个叫做宇宙美少女实力争霸赛的选秀比赛，这个title好大呀。虽然说这个节目的名字呢是吧，显得很大气哈，很霸气，但比赛呢还是挺正规的。田馥甄呢在初赛阶段就展现出了他清亮而强大的嗓音，尽管呢当时严重忘词，但是呢镇定自若的神态被当时呢很多评委称赞说有成为偶像的潜质。那比赛之后呢，他就以黑碧这个名字和另外两个参赛成员任嘉萱和陈嘉桦共同签约，加入了华研国际，组成了我们都很熟悉的 SHE 这个组合。接下来分享田馥甄的歌《渺小》。 的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最混乱的回忆永远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最丑陋的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对不起。 渺小来自田馥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独唱也精彩的田馥甄。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雅致姥姥说，刀下葱姜蒜，耳边悦耳歌。看来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午餐了哈。雀斑少女的夏天说，那些来过我们青春的声音，爱着爱着就永远。还记得知道 SHE 这个组合我才上小学，转眼间17年过去，那年 Ella 还是短发，黑碧还不是田馥甄， Selina 还没有烧伤，而我们还没有长大。岁月真是一个神偷，偷走了他们青涩的容颜，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也突然发现那些无忧无虑听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加入这个组合之后的事情呢，想必大家都有些了解。那么今年是这个组合成立的第17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这个组合一直被称作中国最成功的女团。那么直到2010年的时候，组合中的三位成员呢选择单飞不解散。之后呢， Selina 任嘉萱把精力呢放在了主持方面， Ella 陈嘉桦开始向演员方向发展，只有 Hebe 继续专心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那三个人呢也会参加一些这样的综艺节目，另外两位呢参加的都是偏娱乐的，比如说各种真人秀啊，是吧。那么田馥甄参加的呢基本上都是竞技类的歌唱节目。继续来听歌，来自田馥甄的不醉不会。 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烦恼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心不生，只要醉醺醺的，美不美只看你。 不醉不会来自田馥甄，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广仔说 SHE 作为三人女子组合陪伴了我们十多年，这段青春足可回忆。不过那个时候确实也分不清楚哪个是 S 哪个是 H 哪个是 E， 哈哈，也不关心他们的英文名字，只不过他们的歌很红，人也很红。现在呢，虽然各自单飞，我们也终于分别认清了哈，个人的音色也分明起来。田馥甄的歌呢还是很好听的。唐佳怡也说很喜欢田馥甄在音乐室的赤子之心，在争议之中不断地追逐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更喜欢他的低调，对名声看得很淡，生活中呢也很节俭很低调。如果不是在工作期间，他打扮得完全不像是一个歌手，认真踏实努力就是他成功的基础。所以说别人眼中他的幸运其实并没有想象的真的那么幸运。其实呢，田馥甄一心继续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呢没有办法把别的事儿给做好。他呢曾经在采访当中就透露说自己性格呢一直比较内向，是三个人当中最不爱讲话的，所以说做主持的话，现场呈现的效果呢就会很无聊，一定会影响收视率。尽管他呢单飞之后，因为这个面对的采访多了，参加的这样的活动也多了，所以说必须要独自面对镜头，话呢也必须要多起来，但是他呢还是表达没法适应主持人的工作。而演戏呢自己就更不会了，讲台词和做表演只能做好一项，因为每一次讲台词的时候呢，脑子里想的不是该演什么动作做什么表情，而是想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所以说呢他并没有什么当演员的天赋。后来呢有人就给他建议说，那既然走的是文艺女神的路线，那就可以效仿其他人写书啊。没想到呢对于这事儿，田馥甄更加抗拒，因为他说自己太懒了，连歌词都不想写，更别提写书了。所以说呢他只是一个歌手，也不是创作型歌手，原因可能不是不会，可能就是因为小小的懒惰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继续来分享田馥甄的歌身体都知道。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在之前呢，我听他的唱片觉得他唱歌呢好像只是在秀唱功，但听了演唱会完全就有了改观。他呢确实不太爱说话，虽然说比以前话是多了一些哈，但是呢和 SHE 的其他两个人相比呢，话还是太少了。单飞之后呢，田馥甄在歌坛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年呢，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呢，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叫做超级新人。说的超级呢，是因为他作为组合的成员之一，本来就有超高的人气。那么其次呢，就是他本身的实力呢，确实不俗。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吧？那么关于他靠实力赢得各位喜爱的事情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聊过了。其实呢，除了实力之外呢，他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还离不开公司对于他的鞭策。下半段第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田馥甄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寂寞，寂寞就好》。寂寞，寂寞就好，来自田馥甄。他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呢，是在2010年的9月。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对那个时期有印象哈？ 当时呢，很多年轻人都在争当文艺青年，看文艺的电影，听文艺的歌，看文艺的故事，做文艺的人和事儿。总之那个时候呢，所有这个小伙伴的人设都是跟文艺沾边的，就很容易受到欢迎嘛。但是呢，华语歌坛上当时却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歌手。于是乎呢，为了迎合这个市场，唱片公司对于田馥甄的定位就是文艺歌手，同时呢，巧妙地填补了这个领域的流行偶像的一个位置。当时呢，田馥甄年近30，单身，然后呢又很低调，是吧？放在以前呢，这已经算是一个定位盲区了，不好定位，对吧？但是呢，恰好就赶上了文艺青年崛起的时机，塑造出了一个成熟文艺的形象之后，果然斩获了不少歌迷。接下来听歌，田馥甄还是要幸福。还是要幸福，来自田馥甄。作为一个歌手来说，光有一个怎么说呢，符合市场的人设是无法在歌坛站稳脚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作品，对吧？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田馥甄的本身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给他打造专辑的团队呢，基本上都是以前为 SHE 组合服务的那帮人，所以说呢，音乐质量是绝对有保证的。其实呢，刚刚单飞的时候，田馥甄算是双拳齐出，一方面呢是要有音乐制作人为他量身打造专辑，同时呢他也在演出当中呢大量的翻唱别人的歌曲，并且呢把这些歌改成适合自己的风格，随后呢自己作品一起推出，风格就成型了。所以说呢，在田馥甄的发展道路当中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了这个翻唱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的方法哈，真的是屡试不爽。之前我们在很多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这个分享过靠翻唱出名的这些歌手，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都有。所以说呢，我们在周六的节目当中也是继续向大家打开这样的通路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给我们。邮箱呢就是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 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声音，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除一小段广告，继续我们的节目。现在呢，网络技术非常的发达哈，各种和网络相关的这样的平台也成为了歌手宣传和营销自己的阵地啊，好使管用。甚至呢，不懂得营销的歌手呢，也都会面临这样迅速过气的这样的危险。但是呢，田馥甄的营销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田馥甄的优势和劣势呢，其实都还挺明显的。在组合当中的时候呢，这些年他积累了人气，练就了唱功。但是呢，他自己也说，表达呢其实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唱片公司在他单飞的时候，为他安排了很多小型的音乐会，比如说歌迷见面会啊、作品分享会啊等等这样，甚至是不赚钱的校园毕业典礼演唱。那么这些场合呢，让他扬长避短，既能通过演出呢达到宣传效果，又建立了亲民的文艺青年的人设，是不是很棒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歌，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斗牛》，明天11点876再会喽。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8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到是美拉图干红葡萄酒，嗯，就周老师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性价比超高，来自于法国，而且是波尔多地区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是 AOP 的至高级别带给各位。而今天组合我要首先告诉大家，这个目前为止在北广购物来说可以说是畅销单品了，嗯，啊，性价比一定是很高的，嗯，而今天到超市去买 AOP 的，买法国波尔多地区的，你去买百年老藤的，你去买美拉图，可能价格要700-800。而今天399你能够带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但不是一只，不是两只，12只6瓶再加6瓶2箱的组合带给各位。但赵老师还没有完，而我是刚从法国回来，所以我要给各位带来就好礼是全新批次，2016年，同样是来自于法国，同样是波尔多地区，同样是庄主挚爱，1.5升大瓶瓶带给各位，所以说今天主品赠品全部